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是一个爱拼敢赢的人，无论是生活中的困难还是事业上的挫折，他总能微笑面对。 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演播白刚。人生苦短，岁月如歌，屈指算来几十年过去，浑然如梦的感觉。留下给我的少年时代的记忆却依然历历在目，时间飞逝如闪电，转眼间我已经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步入中年人行列了。人到中年，如日中天。显然，我倍感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更加沉重了。一方面，一场场大赛，一场场硬仗，让人不能有一天的松懈。奋斗目标就在眼前。一生痴迷的排球事业，催人，逼人呐。另一方面，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子儿女，我不能全然放弃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162平方米的排球场，折射着社会变革的五光十色，演绎着多少人生的风风雨雨。一生能和排球相伴，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追求，我无怨无悔。如果人生还有下一辈子的话，我还会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排球为事业。从我小学5年级加入校队接触排球算起，我至今从来没有离开过排球这两个字。我总觉得我的一生虽然坎坷，却很幸运，因为我生在排球之乡，长在排球基地，长期奋斗在排球战线，20多年不变，一直结缘于排球。套用一句“人生大舞台，舞台大人生”的闽南俗话，真可以比作“人生大排坛，排坛大人生”。我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直至步入中年，一直在排坛上默默地耕耘着。期间我遇上了许许多多的好领导、好教练、好师长、好同伴，他们教我球技，传我教案，带我做人，催我上进。人生并非生来知之，总是要在不断学习、不断反省、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中有所进步。我认为这就是我的人生经验的积累和沉淀。谁都要经过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这样一个过程。我是排坛中人，排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的生活圈子实际上都没有离开排球界。连我的妻子也是正儿八经的专业排球选手。她是我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是我志同道合的同志，也是我生活中的伴侣。身在排坛，有如人在江湖，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我有时常想，如果让我走出排球场，真不知道还能干什么。1979年，我遇到了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恩师和领导——袁伟民。袁伟民是我跟随时间最长的领导，也是我最为佩服的世界级教练。战胜自己，挑战自己，他的许多至理名言至今仍然是我的座右铭，他的许多言行至今仍旧是我学习的楷模。在中国女排这个英雄群体里， 我曾经在许多领队和教练的手下工作过，和中国女排历代队员相处的时间也比较长，在他们身上我汲取了营养，得到了启示，学到了精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上中国女排主教练。人贵有自知之明，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嫩些。中国女排一向是凭集体拼搏的合力发挥作用的，我的定位就是当好配角。2001年竞选中国女排主帅时，我把神圣的一票真心诚意地投给了胡进教练。排坛上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六人共打一个球，全队上下一条心，意思就是排球是集体项目，主要依靠全队团结一致，每一个岗位都起作用才能胜利。但是既然我当上了中国女排的主帅，挑起了重担，责任就不同了。我觉得从那一天起，我的退路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华山一条路，我唯有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带领队伍去冲击世界冠军。有了机会就要拿冠军，这是竞技体育不变的真理。怎么拿冠军呢？就是要扎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要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做到位了，取得进步就是必然的。借用三国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话，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人的性格是多重性的，我也是一样。我外表看起来面善随和，喜欢欢笑。曾有人说我是一个一团和气常带笑，撑不了气候的人。但是我自认为并不缺乏严厉和主见。其实笑并非不好，笑是自信的表现，笑是一种良性的心理状态。笑一笑十年少，我觉得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就是特指人心态的年轻和健康。笑口常开，自信心在，希望总会来。我高兴的是，我们这一支球队就是一支面带微笑的队伍。我的确喜欢笑，但我的笑不是凭空的傻笑。我在训练场上笑，是因为我想让队员们有一个松弛的训练气氛。球队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啊。当然，我严肃的时候一样很严厉，不少队员都很害怕，他们也会为此哭鼻子。我在比赛现场也喜欢笑，那是我在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情绪，让队员们用平和的心态去比赛。如果说队员们看到教练都很紧张，他们必然就更紧张。我的笑是在传递一个必胜的信息。队伍的实力只能靠平时的训练积累才能提高和飞跃。比赛中平静绽开的笑，也隐含着训练时哭的积累。在教练的眼中，队员无论多么优秀也都有缺点，于是训练场上出现的矛盾往往就是对训练质量标准概念不同。队员们以自身条件出发，以已经尽力了为标准，可教练员觉得还是不足，因为他的标准是世界冠军水平，总是要求队员们超越极限。所以这种产生的碰撞作用力是相当大的，队员有时会当场顶牛， 甚至因为委屈而大哭起来。我何尝不知道这其中滋味？哪个教练、哪个队员没有遇到过呢？袁伟民教练当年在训练中不止一次地对老女排队员说道：“不是我袁伟民和你们过不去，是古巴队、苏联队、是海曼·路易斯在和你们过不去。接着来，练。”我也是学着袁伟民，逼着自己下狠心的。尽管自己心里也很难受，也十分理解这些此时已经力不从心的姑娘们。如果说我不是这样没有人性，将来兵败国际赛场，他们这些队员也会同样仇恨我一辈子的。我太理解了，我也当过运动员。运动员到了超过生理极限时，感觉上如同天昏地暗、世界毁灭一般。可是，我别无选择。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伟人和诗人们以诗言志，以曲抒情，我此时却只能哼着歌鼓励自己。爱拼才会赢是一首传唱很久的闽南语民间歌曲。我相信面对艰险、身处逆境、励志拼搏之人都会喜欢这首歌，因为它能劝人面对现实，催人奋进。我喜欢这首歌词的简明朴实，充满着闽南式的寓世哲理。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唱出了闽南人的典型个性，也代表了我任主教练以后的一些实际想法。2001年，我担任女排主教练以后，因为我当时没有多少名气，认同的人不多，所以，我为此招来的非议还真不少。但是我是属于认准了就大胆去做的人，所以我不太去理会外界的议论，只管挑兵选将，安心训练，坦然上场，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所以我有时就哼哼爱拼才会赢，作为一种心理调试。闽南话的爱拼不仅仅是喜欢拼的含义，实际上真正的本意是要拼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哼着的时候往往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理解和体会，从而坚定自己的信念。新一代中国女排姑娘们的付出同样是极多极多，我打心眼里感谢她们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他们唱的歌和我不大一样，他们年轻，正处于花一样的年华，他们在磨练当中笑对人生，前途无量的他们唱的是阳光总在风雨后。说心里话，这首对歌更新潮，更有时代气息，我也喜欢。只是我说的是闽南普通话的缘故，总是唱得不太好。说句实话，我无时无刻都在对队员们说，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哪一个教练不想拿冠军？哪一个运动员不想拿第一呢？哪一个士兵不想当将军呢？只要有一丝希望和一份条件存在，这就是绝对的信念。只是大家嘴上不说罢了。既然队员和我是心往一处想的，就有了心灵的共鸣。我们把理解和追求深深埋藏，用平静的微笑 来面对这一切。我相信三分天注定，但我更相信七分靠打拼和阳光总在风雨后。2003年11月，在第9届世界杯女排比赛中，中国女排有幸在时隔17年以后再次荣获世界冠军称号。这是中国排坛十几年奋斗的结果，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2004年2月，我被评选为200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主办单位给我的定位是以执着感动中国。颁奖词是这样的：他带领中国女排赢得了9围的胜利，而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一座阔别了17年的奖杯，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面对人生不幸坎坷的生活态度融入到体育事业中。他不仅在教女排姑娘们怎样打球，更在引导女排如何面对人生的荣辱。他使女排真正感受到什么是体育的魅力，他使女排和他一样，无论面对成功还是失败，总能面带微笑。这种微笑出自内心，也因此更加动人。说实在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非常感谢人们对中国女排的厚爱和支持。我觉得我的执着还得强化。当然，我的心里很清楚，这是因为我作为指导队伍的主教练，所以传媒会把注意力暂时的集中在我的身上，集中在我们的队员身上，并非是我们真的就做得很好，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人们看到了争夺冠军的电视转播场面，却更渴望知道冠军的背后和其他的故事。所以当时许多出版社都劝我，约我说回顾一下排坛人生吧，结集成书，说是作为资料，作为小结都成。对此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为人一向低调，更不喜欢张扬。我的想法也是很现实的，因为当时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即，训练比赛是实实在在的，冠军只能代表过去，一切从头开始。多此一举，怕会惹上作秀的副作用。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2004年春节前后，我回漳州时，前福州军区男排队长作家陈继贡先生寻上门。他受出版社委托，建议我以随笔的形式来写，把想讲的话随意写出来，把想说的事儿直接写出来，写多少算多少，然后由他补充统稿，汇成章节，结集成书。就如郎平和陆星儿合作的《郎平自述》一书相似，我写一节，他增补一节，以不同的人称加以区分。陈先生真情实意地说了几层意思，说首先是这本书不为名利，而在于我应该视作是送给一切关心过自己、帮助过自己、支持过自己的人的一件礼物。君子之交淡如水，平平常常才是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其次呢，是媒介上有许多报道文章，对于我和中国女排的一些经历、说法和事件前后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容易以讹传讹，实在有必要通过本人自述以正视听，给球迷朋友一个如实的交代。再者，我是当了十几年的陪练、助理教练和3年的主教练，多多少少总有一些心得和体会，早整理，早为同行留点值得借鉴的东西。要知道，时间拖得越长，精确度